內地中小學流行的玩意牙籤佬，殺傷力是非常之驚人的。新疆有學生就玩到射親隻眼，小朋友不是講笑，真係隨時致盲嘅，非常之唔安全。香港都有啲家長嘅朋友圈啦，入邊係高度戒備噶啦。喂，呢啲真係有殺傷力嘅武器嚟嘅，我覺得維護國家安全嘅國安局應該搞搞佢啦。嗱咁，叫人民日報社評咧出篇報導，話懷疑呢啲殺傷力武器同阿劉曉波啊、六四分子啊、民主黨啊、黃之峰啊、外國勢力呢等等嘅搞事分子有關，咁啊好快可以肅清呢啲殺傷力武器同埋上述嗰班萬惡嘅眼中釘咯。我係愛國移民顧問 MJ。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法今日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的常委会审议，只是强加强监管管理国歌奏唱、播放、使用的规定，如果在公共场合恶意修改或者故意歪曲贬损方式的奏唱国歌，损害他的尊严形象，可以被公安机构拘留15日，等同叫鸡一样。一个国家如果得到人民的爱戴，根本就不需要通过立这些垃圾国家法例，人民就会自动自觉地尊重，反之得不到人民拥护，就算喝国歌要判死刑，相信都会很多人沟通出嚟啊！哇，好期待几时有辱警罪啊、辱特首罪啊、辱政府人员罪啊、唔爱国罪啊，等等等等。我系强国新闻者阿 Win。 哇，政府新班子出炉啦，好嘢，梁班子走晒咯。诶，等等先，咦，点解啲人咁熟口熟面嘅？吓，又系呢班友？唉，咁都唔怪得林郑嘅，都唔到佢话事。我系强国新闻者白琪。 好，欢迎翻嚟呢一集嘅强国新闻者。 我梁班子口都震埋， 反而呢啲梁班子呢啲就冇乜好讲啦。反而我比较欣赏，我想买阿 MJ 头先所讲嗰个牙签炉， 牙签炉 好似 几 好玩喎。 系啊，习近平嚟紧香港啊嘛，我哋应该要买啲欢迎佢。 OK， 不如我睇咧，睇翻啲相咧，那个牙签炉咧真系好，个设计 OK。 我第一次睇其实都觉得系危险嘅， 系梗系危险，根本就系武器。 呢个系本身系诸葛亮发明嘅， 跟住佢。话系可以射入啲石屎入边噶嘛？ 咁样冇咁夸啫。 咩啊？可以咁样做？ 即系会射得中，射得入啊！ 哦，即系系咪好似我打机咁样啲牙签落咧，射啲牙签落喺啲墙度咧，射几支就爬上去， 孔明射箭咁样 爬上去， 犀利个剑神咁样。 喂，但系我都留意你头先个留诶嗰个引言，点样话诶嗰个惩罚同叫鸡一样？你好清楚。 叫鸡嘅惩罚系点样？ 十五日啊嘛。 你试咁样入边会点噶？ 我都冇知，我都冇知。 唔紧要，当你朋友嘅经历咪得咯。 我朋友百期上次俾人拉咗15日入到去，话要15个人共用牙刷咁样咯。 系咩？ 系啊。 食啲乜嘢嘅入边？ 问我个朋友百期讲啊，都冇嘢好食咯。 下次可以讲呢个嚟做呢个我哋嘅题目。 基本上咧，阿边呢个咧就有啲香港人喺强国嘅，即系阿边嘅经历啊。 系 香港人喺强国嘅经历。 咁你又唔好讲，你又唔好讲到全部香港人。喺强国都净系得呢啲经历嘅，香港强有咩经历啊？我叫鸡咯，跟住咧坐监咯。香港人即系香港啦，好多嘢喺强国嗰度发生嘅。 系叫鸡只不过系八旗嘅其中一部分， 即系呢一啲其中一啲坏分子，谁大有夫之。 嗱，我翻翻正题先，就系今集嘅主题主要都系讲一啲香港嘢喺大陆啦。 因为咧好多嘅听众啊，有啲咧即系或者认同我哋咧话喂。而家香港越嚟越似大陸喎，好多大陸嘢啊，大陸人喺度。咁啊 ，Win 啊，成日上即系北上嘅。喂，你喺大陸多唔多見到啲香港嘢咧？調翻轉。 都 即系坐监嗰阵时见到香港人， 坐监全部都系香港人。 其实回归过后啦，即系回归依10几年啦，有啲牌子啊，都已经分唔到叫唔叫系香港嘢。即系譬如有时行过见到哦，周大福啊，周新生啊，咁呢啲梗系香港嘢啦。 系啊， 咁啊。但有时会见到系周大生啊，或者系 有啲摆到 或者系五福啊、七福啊呢啲啦。 但系周大福同周生生喺大陆都见 多好多，咁六福都多。 系咪周大福隔篱就系周大生，跟住再有周生生？ 唔系，佢好似我真系见过，系真系开喺隔篱或者对面，我真系见过，我真系见过， 真系 经常有嘅，经常有嘅。咁同埋茶餐厅都多嘅，即系大陆 见到嘅成日标榜住嘅港式茶餐厅都多嘅，但系多唔多系香系咪真系香港人开咧？呢、這个就真系唔知 道。我喺上海我有去过我唔记得系咪泰兴同埋翠华，一系泰兴嘅翠华唔系好肯定。跟住我都去过满记甜品，其实都好似系香港， 即系个 style 好似 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系嗰啲真系， 嗰啲系真嘅， 真系喺上边开嘅， 真嘅真嘅。 系、但系有一啲咧就系讲紧话咧就即系可能一啲。普通嘅茶餐廳， 是 即係唔係呢啲連鎖集團，直情係即係就咁話標榜港式茶餐廳， 好、 多都係咁。 我上次去救阿八旗嗰陣時咧，我關一個嗰個係咪福田口岸， 係 咁出面咪一扎嗰啲咁樣嘅港式茶餐廳咯， 係嗰啲，但係好難食嘅喎，即係對面啊嘛，福田嗰個好難吃， 嗰間難食， 又連續有兩間嘅，一出福田口岸一對面馬路有兩間，我上次都救過八旗嗰次，係啊，攞十幾萬。上去咯， 唔系你救我救噶啦， 系啊，即系麦奇又俾人拘留15日咁样。 然后嗰间茶餐厅其实系我哋一定系见到香港人多过晒， 同埋嗰间茶餐厅咧，即系如果讲福田口岸对面嗰间咧，即系要讲几句，又难食又贵，根本系香港价钱嚟嘅。 同埋啲人服务态度差，我想讲， 唔系服务态度系贴近香港茶餐厅咯，完全系香港茶餐厅嘅服务态度。 因为香港茶餐厅服务态度都系嗰班人啊嘛， 系啊， 一样都系嗰班唔咸唔淡嘅。 价钱如果计翻人仔，随时贵过香港添啊！ 咁你譬如食个早餐20-30蚊，三十蚊噶啦。 但系你估呢一啲港式茶餐厅，佢系咪都系香港人开噶啦？或者香港嘅，我覺得咁難食呢個我唔係好肯定。我覺得呢啲咧咩港式茶餐廳啊，咩周大福呢啲咧，就算佢唔係香港人開咧，應該有啲 香港人係啦，管理啦，或者廚師啦， 係啦係啦。 我覺得深圳嗰啲咧，好多都係香港人開嘅，尤其是近住口岸嗰啲，係啦，即係我會覺得。同埋咧，其實咧，無論阿 Vin 頭先講嗰間，或者咧，其實有另外一間嘅，依家唔知仲係咪度咧，喺香格深羅湖口岸嗰邊咧，香格里拉附近嘅有一间，系啊，即系呢啲咁近嗰啲咧，即系好多历史都比较耐少少嘅，即系我谂10年8載都有啦。 嗰边都有茶餐厅咧， 有， 即系香格里拉嗰边。哦，呢个冇咩，因为通常上去救你嗰阵咧，都系 即系个拘留所喺福田嗰边， 因为你成日都喺福田嗰边附近活动啊嘛， 太远系唔够噶啦。 O K， 但系讲开港式茶餐厅咧，喺国内咧，其实已经系变咗做一个。飲食嚟嘅，即係一個 飲食嚟嘅， 即係變咗就一個 飲食 食法啊，食一個飲食， 即係上海菜咁， 係啦，上海菜或者湘菜、粵菜，港式茶餐廳已經係成為一種菜系嘅。 我直頭覺得呢個係香港嘅 icon 嚟㗎，即 係 同啲外國嘅朋友傾偈啊，佢都會覺得港式茶餐廳好得意喎，啊奶茶、咖啡啊，或者入邊乜都有啊，嗰種五花八門啊咁樣。 同埋你港式茶餐廳，即係簡單講，你一個人入去港式茶餐廳食，你唔會覺得尷尬啊嘛，但如果你話譬如食湘菜啊，食打邊爐啊，即係你一個人入去咧，你會覺得好似有啲。 怪唔知道我咁中意港式茶餐廳， 你喺上面又好少一個人嘅， 通常都係救完你之後就一齊食咯。 救你之前咪一個人咯， 係啊，救完你咪一齊食咯。 基本上咧，其實除咗喺深圳或者廣州呢啲近啲嘅地方咧有港式茶餐廳以外咧，其實全國好多地方嗱，頭先 MJ 講上海啦，咁其實我喺雲南我都食過港式茶餐廳啦， 但係好難食攰應該係咪？ 我食親都唔係幾好食，呢、這個。就好认真， 系 食亲都系啲味咧，我唔知点解啊吓，即系我本身咧，我自己个人嘅口味嚟，通常咧你系食其他菜咧，你喺北方啲嘅地方食咧，就会个味会浓啲嘅，但系咧永远唔知点解咧喺佢哋呢啲港式茶餐厅食咧，个味道唔知硬系淡茂茂咁，我唔知点解系啊， 佢哋应该咧就系所谓得其形而失其神啊，即系咧香港茶餐厅厉害嘅地方咧，系你入边可能有时会见到越南粉啊、泰国菜啊、西餐锯扒啊、中式炒嘢啊，样样嘢都有咁上下水准嘅，咁但系咧如果喺云南嗰啲咧，佢求其想复制你港式茶餐厅咁样，就求其佢又觉得自己乜都有啦，有可能，咁咧跟住佢即系以为有就得噶啦，咁但系其实佢个厨师嘅味道咁嘅功力嘅，系啦。 其实港式茶餐厅咧，我自己谂咧，其实即系嗰个比较出名嘅 即系嗱，首先广式茶餐厅当系一个菜系先啊，咁啊里面比较出名嘅或者我哋经常会食嘅，我自己觉得就系、是、可能系 特餐 可能系呢个蛋挞啦，即系譬如我哋香港经常食嘅蛋挞啦，或者系菠萝油啦， 嗯，唔系间间有 嘅，香在香港应该多数有 ，OK， 多西多士啦，咁啊干炒牛河啦，即系呢啲会系经常食。如果你去评价一间茶餐厅好唔好咧？基本上就用头先嗰几种去 comment 嘅， 唔怪得知你话你自己胆固醇超标， 其实我唔系好常食嘅。哇，你谂下邪恶嘅西多士， 系 呢个即系都万恶 嘅菠萝油， 万恶菠萝油。 你浸一浸，将啲西多士浸一浸滚水先。 咁不如唔好食， 再入个杯水， 西多士就唔食噶啦。 喂，除咗茶餐厅，仲有冇其他？ 大家乐啊，大家乐都好多。 是不是都是深圳啊？ 全国都有， 全国都有， 大家乐啊！呢个香港价钱嚟嘅啦。 我反而咧有一次咧，都唔系有一次，都好耐之前喺广西咧，我去一间类似 disco 与夜总会之间有啲舞台嘅，有人唱歌嘅。 咁系咪上次我救你嗰次啊？ 唔系， 因为嗰次俾人拉咗。 都唔系啦，十几年前啦，当时唔拉噶。 俾钱解决啦，俾$100咁样，同埋请佢食烟就得。 跟住咧，嗰个场地俾我感觉咧，系同香港，我系想象唔到，我系好惊喜啊！好同香港嗰种感觉系好似嘅，即系咧佢有人喺度唱歌啦，跟有个 DJ 咧，好似系香港嘅一个 DJ 喺度讲嘢咁样啦。咁跟住我就奇怪啦，问啲职员，咦，原来真系香港人开嘅。其实我谂唔知近年仲多唔多，其实初我上去十几年前嗰阵时咧，系多多內地嘅朋友欣賞香港嘅管理咧，成日想將香港，你喺香港呢間咁勁嘅嘢，不如嚟我度開翻間同樣嘅啦咁樣。 其實你講開香港人嘅管理咧，就算暫時到今時今日啊，即係好多國內嘅企業啊，或者餐飲啊，或者你頭所講嘅 disco 啊，即係都會係欣賞香港人嘅管理嘅，因為呢個始終都係即係我唔係漢奸啊，但係即係英國人留俾我哋比較美好嘅地方就係我哋有一個。佢可以管理到咧，即系我哋呢一代嘅文化或者上一代文化都有一个比较好嘅管理概念啊！呢、這个正正就系国内缺少嘅嘢嚟嘅。 同埋强国咧，其实咧除咗管理，即系固然之系啦，产品咧继续依然系欣赏嘅。咁强国其实咧好多唔同嘅地方都有啲港货店啊，即系专卖，即系好似我哋香港有啲专卖日本货或者韩国化妆品嗰种形式，佢哋咧又专卖啲香港嘅产品。 其实你讲开呢个产品咧。其实点解会欣赏香港嘅产品或者系进口嘅产品，正正就系头先我所讲嘅管理咯。因为我哋会有个好嘅管理或者一个 QC control 一个 system 系啦。咁所以我哋生产出嚟嘅嘢咧，就唔会变咗做大头奶粉啦，或者会变咗系出问题嘅一啲问题产品。 亦都应该唔会有牙签佬呢啲咁嘅出现，系啊，即系过唔到嗰个咩香港嗰啲玩具监察嗰啲。 系，即系所以点解会揾香港人或者系国外啊，即系外国人去做一啲管理阶层， 同埋头先讲啲港货店咧，明明咧。可能同一件产品嚟嘅啫，我当维他奶咁先算啦。明明系同一个 size 嘅维他奶，咁印住简体字 package 嘅维他奶咧，一定系卖平比印住繁体字卖平好多嘅。但明明一样嘅啫。 系咯，所以好唔明白我咧。以前都不嬲用开一个牌子 hand soda 咁样嘅。我唔知点解而家成日变晒简体字咧，我好憎。系啊，跟住而家我真系转咗其他牌子好耐，跟住好逼于无奈之下，都算啦，好啦，买一支啦咁样。 其实讲开呢个嘅管理咧，因为我哋有一啲嘅香港产品，跟住或者系香港嘅牌子喺国内啦。咁头先啱啱既然另外两位主持都讲开管理咧，咁我想了解少少，因为我以自己咧已经算系一个半个大陆公司咁样啦 嘅管理层， 系咪被管理？ 你都系香港管理过去嗰边管理、啊？ 但系咧，我会比较奇怪就系、是，即系香港嘅管理模式，或者系国外嘅管理模式同大陆管理模式。我而家就已经基本上算系一个半个大陆嘅管理模式啦。咁其实同香港嘅管理模式个 差别应该都好大。 好大。 因为譬如大陆管理模式呢，好似喺啲我哋叫领导啦，喺领导面前你基本上唔敢讲真话嘅。但香港会唔会系好少少？ 香港会咁。 而家啦，即系去到而家。 我觉得香港人系相对嚟讲感染啲嘅，尤其是年轻一辈，年轻一辈即系讲紧我啦，又或者一啲廿岁出头嗰啲啦。 即系我啦。 系啦，咁基本上系会够胆讲嘢，或者够胆讲真说话，甚至我觉得吓、啊、你老细又点啫？即系当然你唔多唔少都会避嘅，亦都会有奴才，但问题就系、是、好多人都会讲你老细又点啫？我依家我要讲到你老细搏唔到，即系唔系等等挑战佢、而系讲紧话以事论事啫。 即系会唔会话喺国内嚟讲咧，或者听众可以同啲听众分享一下咧？越级咧系绝对系一个死罪嚟嘅国内。即系譬如假设 MJ 系我直接领导、直接上司，咁白骑老板，如果有啲嘢汇报系。譬如唔经过 MJ 直接同白旗讲咧，咁系一个死罪嘅。咁 MJ 知道系基本上系即炒噶啦。 呢啲喺香港都有时唔方便咁做嘅。 会唔都唔系 MJ 其实都系算半个大陆管理者啦。 睇情况啦，咁但系香港梗系即系 freedom 好多啦，自由好多啦，即系大家嗰个 即系唔会系即刻死罪咯，系咪？ 咁当然吓，但系都会唔中意嘅，你无端端 我咁唔中意， 无端架空咗，系咪先？ 都系嘅， 但系嗰个情。唔到又唔講，程度冇咁extreme 啊，即係你唔會講到話哇，你真係十惡不赦啊，咩嗰種未至於嘅。 香港咪有啲即係都係始終中西合璧啦。我會好欣賞譬如 Google 嗰啲咧，佢哋話無論一個大至 CEO， 細到去一個清潔阿姐，其實大家係有一個互相尊重，係冇階級觀念喺度，大家只係喺唔同嘅崗位嗰度分工合作，係啦，咁咪唔會有嗰個咁樣所謂越級嗰樣嘢咯。你又係一個服務喺呢間公司，我又係服務一間公司， 係啦。咁同埋咧，其中另外一樣管理，我覺得嘅分別啦，其實咧大陸都有依樣嘢嘅，咁但係我覺得都唔係話好嚴格咁執行，咁就係講緊話嗰個所謂數字化管理。咁咧，尤其是香港人，即係香港打工啦，尤其是係做啲鬼佬公司咧，你無論你係唔係做銷售都好，其實咧你所有嘢，你做 admin 都好你都要用數字去說話，用啲數字去說話，或者用數字去分析一件事出嚟， 全部混家嚟 嘅，即係用啲數字或者數據去分析一件事出嚟。强国唔系话冇，但系咧强国嗰个人治或者一个 人情啊，用人治 系啦系啦，或者政治唔系讲紧话即系真系嗰啲政治啊，即系可能嗰啲 办公室政治， 嗰个色彩系浓厚好多嘅。 国内咧，即系我哋成日我或者我自己成日讲个 terms 咧，就系客情关系，就系譬如你同个客户之间嘅关系，或者譬如同领导之间嘅关系。如果你可以处理好呢个关系咧，就算你犯啲咩错误啊，即系当然唔系话偷嘢啊、强奸咗。领导的女人呢啲咧正常你都可以即系一路通行噶啦，冇乜问题。 头先阿 Win 咧讲咗个原机，即系唔系佢话头先唔系犯咗好严重嘅错误，例如强奸咗领导的女，即系换言之，其实强奸其他女仔 冇事嘅， 系冇事啦，系领导个女先有事 啫。你一扎咁样员工咁唱咗大把你攞去，我反而几唔中意嘅咧系始终系嗰种官僚主义咯， 官僚咯，同埋人治咯。即系你同领导夹得好，或者就同你嘅直接阿 head OK 嘅 friend 度嘅，咁就冇问题。当然香港始终都系人啦、啊，但系即系你譬如喺香港，你同你嘅上司关系好，咁都 OK 嘅。但系当考核啊、appraisal 啊，始终都系两码子嘅事咯。 系香港就始终会系随机应变啊，即系知道个形势系点样，就应该作出啲咩决定。但系咧好中意就系一种所谓咩政治正确咧，即系公司嘅方向就系、是。鼓励某一样嘢，我公司嘅方向就鼓励大家出嚟讲嘢，跟住大家其他人要鼓拍掌嘅咁样，咁就将所有嘅事情咧都系因应住呢一个大方向去产生，然后就会出现好多好荒谬嘅嘢。 嗱，讲开呢样嘢咧，可能各位听众尤其是有翻大陆做嘢经验嘅听众咧，可能都会见过一啲大陆人写嘅 email， 哇，真系叹为观止啊！即系咧，你明明咧嗰段 email 可能讲紧咧五百隻字嘅，即系中文字。你可以入面一个 point 你都搵，一个有意思嘅 point 你都搵。 好劲啊！佢、有时讲嘢都系噶，你听完佢讲成堆嘢， 你都唔知佢讲乜嘢。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 冇意思噶。 呢啲就系所谓嘅官方文章嘛。你譬如睇一啲大陆发表嘅官方文章，讲咗成堆嘢，但系你所以点解会有一班人或者会请一啲嘅职位去分析呢啲咁嘅所谓红头文件或者官方文章咧？就系、是、都唔知佢讲乜。你所以你要搵班人去揣测、去推敲究竟系讲紧啲乜嘢嘢啦。 学问嚟噶，系啊。 系啊，可以讲一大堆嘢。 而冇讲过嘢嘅，呢啲真系。 而家我哋嘅特区班子就追得上啦，即系所谓贴近国情啦， 系符合国情啦。 同埋上次阿 Win 写一个悔过书，都系嗰啲 style， 即系嗰啲，即系 我帮你写嗰份啊嘛。 读嚟听下，为咗支持国家嘅繁荣发展啊，即系增持呢、這个某一个区域嘅经济，系啦，解决呢个生理嘅需要。我都讲得直白， 你都帮白旗作过嘅，原来 我睇过，我冇份作，我代入。 好啦，我哋越讲越敏感啦，系啦，咁我哋今次时间差唔多啦吓， 好，咁下一节见， 下一节再嚟。